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五篇，箱子第八集。两个最大的头一走，场面就松散。孟劲松安排善后事宜，没点到的人开始三两散去。江恋随着人流走回帐篷，他还挺担心孟千姿的，毕竟刚一上崖就把带出山胆这事儿给暴露了。他记得孟千姿提过，几位姑婆都是求安稳的人，不喜欢有什么大的变动，并不主张取胆。没错，那位五妈也许并不知道孟千姿拿的就是山胆，但她说话行事那么精干，多半已经猜到了，而且孟千姿也不会瞒她。 哎，那个江烈小哥。 正沉吟着，忽听到有人叫他，回头一看是柳冠国。柳冠国把卫星电话递给他，态度挺好。这个人虽然不甚精干，但待客做事态度本就宽厚。见孟千姿出事时，江恋第一个下去施救，现在又一起回来了，对江恋的态度也就更客气了。 啊，你那两个朋友啊，已经住进云梦峰了，挺惦记你的，你回拨那个固话就行了。 啊，谢谢。 江恋确实也挺记挂着邝美莹和韦彪，他接过电话，到崖下信号好的地方回拨了过去。固话是客栈前台接的，很快就换了邝美莹接听。听见江恋的声音，邝美莹欢喜得跟什么似的，追着问江恋到底使了什么法子，居然能跟孟千姿讲和。邝美莹曾被孟千姿吓晕过，至今还心有余悸，但这哪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。江恋敷衍了一句， 有空再说吧。 邝美莹也不再追问，她有更重要的事儿要跟江恋商量。 胡公跟我说，太爷这两天看着不大好，怕是到日子了。 嗯， 邝美莹的太爷也就是江恋的干爷邝同胜。江恋心里并无大的波动，倒不是和邝同胜没感情，而是因为对这件必然会来的事儿，他们已经做了太久心理准备了，久到几乎有些疲乏。有几次状况凶险，见到弦上连墓地都看过。邝同胜实在是太老了，老到活着实属虚耗时日，去了才是解脱。连护工们都私下嘀咕说，老爷子现在一天要睡上20个小时以上，真的驾鹤西去，也不过只是一天再多睡几个小时而已。他宽慰邝美莹， 等消息吧，情况真没好转的话，咱们就尽快回。 挂了电话，重新上崖。崖上并不安静，想想也是，目睹了那么骇人的事儿，谁还能真的睡得着？那些山户三五成群都聚在一起窃窃私语，神棍居然也凑在里头，真是哪儿都有他。江恋却不想往人多的地方去，嫌吵，他径直往回走。江恋的帐篷设在偏处，白水霄出事儿的帐篷也在偏处。回去时路过，看那帐篷的门帘是卷起来的，他往里瞥了一眼，能看到那具盖了白布的尸首。估计是怕这尸首会起什么幺蛾子，帐内帐外看守的人只多不少。回到自己帐篷，江恋倒头就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以为过了很久，看看时间，才1个小时不到，崖上依然人声嗡噪。好在过了一会儿，天上飘起了细雨，那嗡噪声才渐渐小了下去。神棍也回来了，精神抖擞，还给江恋传达最新进展。 小恋恋，说是我们今天在崖上的所有人都得签一份保密协议。 了解。某些太过惊骇的事，即便是对内，也要尽量控制传播范围。哼，那你们还在那儿聊得热火朝天的？ 哎，这可不一样啊。 大家都是知情人，不对外讲，内部交流交流总可以吧？不然非得憋死。哎，小莲莲，我听了一圈，掌握了不少新的情况，就等着回来跟你讨论分析了。 全程目睹了白水霄诡异的死，我只觉得恶心、反胃、疲惫，连话都不想说。神棍居然还有兴致讨论。 不过，他对所谓的新情况也有点好奇。江恋抓过充气枕塞在身后，倚靠得很没正形。 唉，说说看， 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祖牌是个胎体，跟人的身体一样，可以承纳人的魂魄，或者叫意识。刚刚发生的事更加坚定了我这个看法。那个祖牌就是个材质未知的肉胎，活着的时候坚硬无比，刀枪不入，被山胆杀死了之后就跟一堆软塌的烂棉絮一样。哎，你觉不觉得这前后对比跟人体有点像？人体活着的时候有活力，有弹性，指哪儿去哪儿，死了以后一堆朽肉，毫无生机，发烂发臭，连动都动不了一下。 哦， 哎，好好听着。那块祖牌里有一个男人，确切的说啊，是一个男人的魂魄。民俗点的说法呀，就叫动神。啊，这科学点的说法呢，啊，就是脑电波。这白水霄啊，就是爱上了这么一组脑电波。 哦， 江恋又嗷了一声，大概人特别累，特别不想说话的时候，对事物的接受度就会很高吧。 哎，你这都能接受啊？ 这要是在聊斋里，不就是爱上了个鬼吗？是中国人都能接受。 这可不一样，聊斋里的鬼都是又漂亮又妖媚，能被人看见的。 看得见看不见有什么分别呢？爱情说到底是一种感觉。宋朝的时候，不是有个诗人被称作梅妻鹤子吗？嗯，只要对方能给你这种感觉，不管他是男是女，是生是死，是梅花还是塑像，是照片还是脑电波，都是你感情的寄托之所。 嗯，小恋恋，你这个人思想真是很前卫啊。 前卫吗？如果这都算前卫，那神棍也挺前卫的。毕竟他听到这种说法并不斥责是胡说八道，反赞前卫。嗯，越前卫吧，你接着说。 哎，我说哪儿了？哦，山胆治水晶，这个治字啊用的挺委婉的，其实完全就是杀呀。难怪白水霄拼死也要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的。你换个角度想想，山胆一出，他爱的那个洞神必死无疑，他能不疯吗？怪不得那些看守他的人说，白水霄根本不认为自己有错，还理直气壮的说什么保护爱人天经地义。 啊，这就说得通了。怪不得白水霄有那么强的动机往自己身上下刀子都在所不惜。山胆跟祖牌又有什么仇啊？为什么要去杀那个祖牌呢？ 错。小恋恋，你犯了个原则性的错误。 原则性的错误？ 江恋不明白原则在哪儿了，疑惑地转头看向神棍。神棍半个身子探出帐篷，捡了两颗小石子进来，先摆下一颗。 哎，这个是水晶啊，也就是祖牌。 又摆下另一颗， 这个是山胆， 这两样东西在我看来呀，都是未知的物质，不存在什么意识啊、好恶呀、我要攻击你，你要杀死我之类的纠葛啊，就跟水和火碰到一起，谁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。又好像酸能洗锈，你能说是水要去杀火，或者说酸要去杀锈吗？水晶遇到山胆，那是一种自然反应。水晶本身不存在惧怕山胆的问题。就好像你不能去问，火怕不怕水啊？那不是怕，是一种现象。真正惧怕山胆的，是那个洞神，因为水晶是他的肉胎，就如同人的身体。而水晶遇到山胆，就会死，会枯朽，会丧失功能。这身体一完，那个洞神就无处栖身了。还记得我说过吗？能量守恒定律。身体死了，他也得跟着消失。 江炼没吭声。这说法不难理解，就好比刀无好恶，看握在谁的手里罢了。水晶只是一种工具，它不会作恶，作恶的是使用工具的那个人。神棍说到酣处，双目放光。 还有，在玄胆风林近在咫尺之处，居然安放着一块水晶。山胆是水晶的克星啊，那这样的设置是不是挺耐人寻味的？ 江炼想起了什么，他坐起身子。 我记得我们曾聊起过，那块水晶像是监视山胆的。 没错，这样一来，整个故事就全对上了。那块水晶里头有一个人，叫他洞神吧，他潜伏在崖洞里，也就是距离山胆最近的地方，就像一个哨岗，时刻防备着被自己求助的天敌会逃跑。请问，他的天敌想逃出去，首要条件是什么？是伤鬼，伤鬼取胆。换言之啊，洞神时刻防备着他，其实是伤鬼。咱们再说回洞神，它只是一组脑电波，是一股强大的、足以影响人脑的念力。但是呢，也只是影响而已啊，毕竟人的大脑也不是吃干饭的，哪能说让你影响就影响啊？遇到一个脑容量大的，说不定还反杀你呢。我们还知道，它这种念力的使用并不是随时随地的，必须得有水。水可以加强这种影响力，但是也并没有强到哪儿去啊。水鬼下水的时候，全身都浸泡在水里，主动拿额头贴上阻牌，也只是被控制一两个小时而已。 而且在湘西，连水鬼的这种条件都不具备。 湘西地处深山，不是大江大河，想要有水的环境只能依赖下雨，但雨水比起滔滔江河水，那威力自是大打折扣。更何况水鬼开锁金汤，携带祖牌下水是祖宗遗命，可洞神没那么多孝子贤孙可供驱使。 哎，小恋恋终于跟我开启良性互动了。 是啊，所以他得另辟蹊径，为自己造就可供驱使的追随者。湘西落花洞女的传说是由来已久啊，是不是就是滥觞于此呢？一来，湘西多雨，这种石洞多有狭隙，水会渗透进去，给它创造合适的环境。二来，落花洞女啊，多是敏感、脆弱、内向、富于幻想的年轻女性，也许这样的女人更容易受她蛊惑，做她耳目，帮她打探消息。 比如白水霄。 这白水霄可是个人才啊， 我听说那个破人岭上有一帮子人帮他办事儿呢。咱们现在说回正题，孟小姐这一趟行事很是高调啊，听说人还没到湘西，请客的帖子已经发出去了，而且山鬼高层很多年没来过湘西了。 听到这儿，江恋想起了段文熙。神棍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摆了摆手。 哎，段小姐不算，她那趟来属于个人游历，静静悄悄，几乎没什么人知道。孟小姐声势可太大了，动神本就防着山鬼。你要是动神，听说了这事儿，能不紧张吗？能不关注吗？白水霄肯定一早就潜伏在云梦峰附近了，怕是比柳冠国还上心呢。 那他是怎么知道孟小姐是奔着山胆来的呢？ 这个只能说人多口杂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吧。听说那个孟助理提前吩咐柳冠国调了一大批山谱去云梦峰，而所调的山谱全是玄胆峰林那一块的。你说你要是白水霄，本来就疑神疑鬼了，再打听到这个消息，能不知道孟小姐是干什么来的吗？ 啊，全都明白了。哼，这也是那个洞神注定有这一劫吧？真是有死有生，一世心机。他想的太多了，当时的孟小姐并没有取胆的念头，如果不是白水霄机关用尽，咱们两个就不会跟着下崖，孟小姐也不会把山胆给取出来。 哼，是啊，要是那个洞神还活着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，肠子都得悔青了。 啊，典型的越做越错，多做多错，简直是亲手掘了自己的坟。 事情听完了，分析的也差不多了，江恋想重新躺下，神棍一把拉住他。 哎，别呀，小恋恋，最重要的还没讲到呢。 事情都剖析到这地步了，还有最重要的？什么最重要的？ 那个白小姐的死啊。依你看来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 山胆离他越来越近了，大概是感应到了那块水晶支撑不住溃散崩塌，连带着波及了白水霄吧。 不对，大部分人都会像你这么想，我起先也是这么想的，后来一琢磨又觉得说不通。感应到山胆应该是没错，但这中间有个时间差，我问过当时守在帐篷里的人，山胆还没有发挥作用之前呀，白水霄就已经有了异变了，所谓的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洞神不至于这么脆弱，仅仅只是感应到了山胆就崩溃了吧？要说是因为大势已去，杀白水霄泄愤，是不是太狗血了？哎，那如果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，那个洞神被安置在那儿，就是监视山胆是否逃脱的。那么等他监视到了，会怎么做呢？ 是啊，会怎么做呢？一个哨岗监视到了敌情，会怎么做呢？拼死迎战吗？不，他的职责应该是报告，把这消息发散出去。这世上不止一块祖牌，这儿有一块，水鬼家有三块，而三江源的漂流地窟里据说有很多。祖牌之间会有感应吗？可能会有，用神棍的话说，祖牌里只是承纳了魂魄，也就是脑电波，脑电波与脑电波之间大概比人与人之间方便沟通吧。而前头刚刚说过，当祖牌想发挥作用增强念力时，需要具备一定的环境。 当时咱们听到动静，跟着山鬼冲到帐篷边时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头疼？ 有有，哎，也不是头疼，是一种强烈的不舒适感，好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冲击了一样，难受。有几个人还干呕来着。 像不像突然增强的念力？虽然不至于控制我们，但还是让人不适。 所以呢？ 神棍知道他这话必有缘由，江恋却忽然转换了话题。 有没有看到白水霄的死状？ 有啊。 是什么样的？说说看。 就是干瘪呀，整个人都萎缩，说是几乎肉眼可见的突然之间就变成那样了。哎呀，太可怕了。 然而江恋接下来的话让他觉得比白水霄死时的那个场面都要骇人。 一个成人体内的水分几乎能占到体重的70%，血液含水，脑髓含水，肌肉含水，连骨骼都含水。被吞下去的那块组牌需要水去增强念力，对外释放信息，而白水霄就是一座离它最近的可供利用的小型水库。他感应到了山胆，知道回天乏术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，不惜一切代价去通知背后的人，也就是那些把他安放在那儿的人。山胆出事了，天敌出现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